进了卧室。特里克拉先生，艾勒里说着，把写着希腊文的那张纸交给了他。这上面讲些什么？请大声点把它念出来。特里卡拉奉命照办。原来那就是艾勒里刚才念给探长和佩伯听的英文程序表的原话译文。艾勒里吩咐特里卡拉仍然回书房，然后开始紧张地翻查那只高脚柜的其他的抽屉。起先好像没有什么能够引起他的兴趣，后来翻到了第三个抽屉的时候，他找到了一个长长的扁平包裹，封着口，从来没有拆开过。收件人是纽约市第54东大街11号胶纸卡基斯先生，左上角有百利服饰公司的印记，左下角印着专人递送的字样。艾勒里拆开了包裹，里面有六根红色云纹领带，全都一模一样。艾勒里把包裹放在高脚柜的顶上，然后到隔壁戴米的房间里去。那是一个小小的套间儿，唯一的窗子就是朝着房子后院的。屋子里的陈设像是个隐士的住处，陡然一世，一张高高的床铺就像是医院的病床，一个梳妆台，一个放衣服的橱柜，还有一张椅子。房间里找不出能够说明屋主个性的痕迹。埃勒里倒抽了一口冷气，然而尽管这里似乎不会有什么线索，他还是彻彻底底地把戴米的抽屉搜查了一遍。唯一引起他好奇心的东西，就是一张他在卡基斯高脚柜中找到的那份希腊文程序表的副本，那是用复写纸写的，这是经过两张纸比对而知的。艾勒里重新返回了卡基斯的卧室，探长和佩伯已经回到书房里去了。艾勒里手脚麻利地干了起来，他直接走向上面堆着衣服的那张椅子，他一件一件地看着那些衣服，一套深灰色的上装，白衬衫，红领带，意式领，椅子下面的地板上有一对灰色的皮腿套，还有一双黑色的尖头皮鞋，鞋里塞着黑色的袜子。艾洛里思索着，望着这一切，同时用夹鼻眼镜轻轻地敲着自己的嘴唇，然后朝对面墙的大衣橱走去。他打开橱门，检查橱里的东西。横杠上悬挂着12套平常的服装，另有3套无尾长礼服和一套燕尾服。橱门背后的一根挂领带的杠子上，不分青红皂白的胡乱地挂着几十根各色的领带。地板上皮鞋不计其数，每只鞋里都有鞋楦，鞋群里还掺杂着几双粘拖鞋。艾勒里注意到，在这些衣服上面和橱板上赫然有几顶帽子，实际上是3顶，一顶皮帽子，一顶圆顶礼帽和一顶丝织的高帽。艾勒里关上了橱门，从高脚柜的顶上拿起了那包领带，带回了书房。他发现威利正和探长在郑重其事地商讨着问题，他们抬起头来，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他。艾勒里报之以使人心安的微笑，然后直接朝书桌的电话机走去了。他先打到了问讯处，简短地交谈了几句，把问到的号码重复了一遍，接着 立刻就拨打那个号码。埃勒里像对方连珠炮似的发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之后挂断了电话，他笑了。他已经从并练承办人斯特七斯那里打听确实了，他在卡基斯卧室椅子上发现的那堆衣服，通过逐渐核对，原来正是斯特七斯的助手从死人身上脱下来的。这些就是卡基斯死的时候所穿的。在葬礼之前，他们为了要进行防腐，并且给卡基斯换上了他两套燕尾服的一套，把他身上原来所穿的都脱了下来。埃勒里挥舞着手里的那个包裹，兴冲冲地说，有谁认得这个吗？有两个人做了回答，一个是老管家维克斯，还有一个少不了就是那位布莱特小姐。埃勒里对这位姑娘同情地笑了笑，却先跟男仆搭上了话。维克斯，关于这个包裹你知道些什么情况呢？ 先生，这是不是百利公司送来的包裹呢？ 对，是的。 哦，那是上个星期六的傍晚送来的，先生。是卡基斯先生死了之后好几个钟头以后的事情了。 是你亲自收下的吗？ 是的，先生。 你收下以后呢？ 我…… 维克斯似乎吃了一惊。 我把它放在前厅的桌子上，先生，我记得是这样。 埃勒里的笑容消失了。放在前厅的桌上吗？维克斯，你能肯定是这样吗？你后来有没有从那里拿走，放到了别的什么地方呢？ 没有，先生，我肯定没有拿过，没有。 维克斯吓着了。 事实上，先生，在那阵子办丧事等等的紧张的情况下，我根本把那个包裹忘得干干净净啊，我直到刚才才看见您手里拿着它。 奇怪呀、啊。那么你呢，布莱特小姐，你跟这个随处可见的包裹又有什么牵连呢？ 我星期六傍晚在前厅的桌子上看到过的，奎恩先生，事实上我知道的仅此而已。 那么你碰过吗？ 没有碰过，先生。 艾勒里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大家注意了， 他用平静的声调对众人说， 肯定有人从前厅的桌子上拿了这个包裹，放进了卡基斯卧室高脚柜的第三个抽屉里。我刚才就是在那个抽屉里发现他的。那么是谁放的呢？ 没有人应声。 除了布莱特小姐之外，还有谁记得曾在前厅的桌子上看见过他呢？ 没有回答。 好极了，艾勒里咬牙切齿地说着，他走过去把包裹交给了探长。爸爸，这可能很重要，应该拿这包领带去向百利公司核实一下，谁订购的，谁送去的，诸如此类。 探长茫然地点着头，向一名警探招了招手。 哎，听见艾勒里刚才说的话了吗？比格特，你去办。 皮格特扯直了嗓子说， 长官，是叫我去核实一下这些领带吗？ 威利瞪他一眼， 把那包包裹塞到了他瘦骨嶙峋的胸前。皮格特不好意思地干咳了几声，赶紧地退出了房间。 探长低声说， 孩子，还有什么使你感兴趣的事吗？ 埃勒里摇摇头， 这个时候他的腮边显出了焦虑的纹路。 老探长猛然拍了一下巴掌，大家为之一愣，都挺直了身子。 好，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要你们全都明白一件事，上个礼拜为了搜寻一份失窃的遗嘱，你们遭受了些麻烦， 不过综合一切情况来看，那还根本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所以，你们的自由还不曾受到很多的限制。可是现在，你们都卷进了一件疑难的谋杀案件的调查。我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们迄今还没有理出头绪来。已经掌握的就是这个被杀的人曾经犯过罪，他曾两次极为低调地到这所房子里来做客，第二次来的时候还跟着另一个人，此人竭尽全力隐瞒自己的真面目，当然也真的让他隐瞒住了。探长瞪视着在场的人们接着说，本案的复杂尤其在于被害人在发现的时候是埋在一个由于正常原因而死亡的人的棺材里，并且我还要补充一句，是埋在这所房子的隔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们都脱不了干系。要问是谁以及如何办到的，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可是我要打开天窗说亮话，在水落石出之前，你们这些男男女女全都必须受到监视。至于你们几位，像收藏品总库经理斯隆和这位弗利兰先生，你们都有职务在身，可以照常上班，但是你们必须保证务必随叫随到。美术陈列馆馆长苏伊查先生，你可以回家，但你也要随叫随到。伍德拉夫律师，你当然不在此限。那么其余的人要离开这所房子，就必须获得许可，并且必须讲明去向。探长确实有些气急败坏了，他好不容易才穿好了大衣，没有人作声，老头子又得手下那帮人发号施令了，把他们安置在这所房子的各个地点。他指定警员弗林特和约翰逊为负责人，佩伯命令克阿朗守在原处，作为检察官办公室的代表，必须站在检察官的立场上行事。佩伯、威利和艾勒里各自穿上外衣，四个人一同向门口走去。探长在临出门之前转过了身，朝众人望了望。我要在此时此刻向你们交代清楚，他用最不愉快的口吻说，你们心甘情愿也罢，勉强服从也罢，对我全都是一样的。再见。说着他大踏步跨了出去。埃勒里走在最后，独自哑然失笑了。那天晚上，探长奎因府上的这顿晚餐吃的简直是愁云密布。探长家坐落在第87西大街上一栋褐色砂石建筑物的第三层，还比较新，前厅也有些气派。至于奎因家的那个打杂的小猪呢，还非常的年轻，因此也不像后来这些年头那样的拘谨，所以这间公寓可以称得上是安逸舒适的，气氛明快的。然而探长的情绪笼罩着全家，现在的气氛就像是在办丧事。他拼命地搓吸着鼻烟，他没好气地用单字回答埃勒里他的儿子的话，几乎是用发脾气的腔调向那些手足无措的朱娜发号着施令，并且从起居室到卧室来来回回地走着，他坐立不安。即使有客人来了，这位老探长的火气也没有消减， 是他的儿子埃勒里把他们请来吃晚饭的。副检察官佩伯此时心事重重，脸色沉重。地方检察官桑布森也是满腹狐疑。客人们加重了整个灰溜溜的情调。仆人朱娜在悄默声息之中端上了道道的美味，这一道道的美味也在悄默声息之中被接纳到脾胃中去。这四个人中只有埃勒里心平气和，他还是一如既往吃得津津有味。他还夸奖朱娜的烤肉烧得好，吃布丁的时候还引述了狄更斯的名言，喝咖啡的时候又回忆起伏尔泰的格言。检察官桑普森刚用餐巾抹完了嘴，马上就说：老兄啊，还是那老一套啊，昏头昏脑，毫无头绪，筋疲力尽啊，真是个难解之谜啊，啊，究竟怎么搞啊？探长抬起了布满血丝的眼睛。你去问我儿子吧。老探长几乎把鼻子浸到了咖啡杯里。看来他对于案情的进展倒是很满意呢。埃勒里说，你把这些事情看得太严重了，爸爸。一面泰然自若地喷出了一口烟。问题有些结症所在，但我并不认为。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再把烟喷出来说，我并不认为是无法解决的。三个人不约而同地盯着他看，探长惊奇地睁圆了两眼。艾勒里咕哝着说，哎呀，不要再追问我了好吗？我求求你们了。每到这种时刻，我就会变得酷爱引经据典，但是我知道桑普森非常讨厌这一套，况且我并不喜欢吃饱了肚皮去运用三段论的推理法。哦，好小子，朱娜，再来杯咖啡吧。检察官桑普森断然说，但你如果知道什么的话，喂，年轻人，那就快吐出来，到底是什么？艾勒里从朱娜的手中接过了杯子。太不成熟了，桑普森，我觉得现在还是不谈为妙。桑普森跳了起来，开始激动地在地毯上踱来踱去，永远是这一套老调子，太不成熟，太不成熟哦。他像一头烈马，用鼻子哼哧哼哧地喷着气。佩伯，我倒要问问看，啊，你那儿最新的情报是什么？佩伯说，地方检察官，威力发现了不少情况，但在我看来，没有一件对我们有多大用处的。好吧，举个例子吧。霍尼威尔，那个教堂里的私事，他报告说，他说墓地是从来不上锁的，然而无论是他或者是他的同事，在葬礼之后的任何时候，都没有看见过任何可疑的迹象。探长大声地说，简直不像话，墓地和后院没有人巡逻，如果有什么人进进出出几十次也不会被发现，特别是在夜晚。呸。那些邻居怎么样？佩伯说，没有什么新情况。是的，维尼的报告是很完整的，你们瞧，无论是靠第55大街的南侧，或是靠54大街北侧的房子，他们全都是后门通向后院的。在第55大街上，由东向西，各所房子的顺序是14号在麦迪逊大街的转角上，是苏珊·摩尔斯太太的房子，对，就是来参加葬礼的那个疯疯癫癫的老太婆。12号住的是弗罗斯特医生，他就是给卡基斯治病的医生。10号隔壁教堂的牧师住宅，里面住着埃尔德牧师，

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 凉，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不要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那样的话，你得出的结论一定是错误的。 被誉为推理小说中的圣经，《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桑普森听得有些不耐烦了。换句话说，除非你穿过这几所房子，或者是穿过教堂，或者是穿过墓地，否则是走不到后院的，是这样吗？对，是这样。至于讲到墓地，也有三条通道：通过教堂的后门，通过后院西首的门，还有就是通过围墙上的一扇门。对，这扇门确实很高，墓地只在靠第54大街这一边的围墙上开了一扇门。探长不以为然地说，这仍不能说明问题啊，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威利所盘问过的每一个人都说，从卡基斯下葬之后，自己没有在夜间或者在任何时间到墓地去过。艾勒里斯斯文文的插嘴说，可是有一个例外，摩尔斯太太去过。爸爸，你把他忘了。记得威利曾经说，摩尔斯太太承认自己有个习惯，喜欢在每天下午到墓地，在死人的头上去散步。佩伯说，是这样的，可是他一口咬定从未在夜间去过呀。无论如何，地方检察官先生，所有这些住户都是教堂里的教区民，百万富翁诺克斯当然不在其内，他也根本不算是这里的住户了。探长大声地说，他是个天主教徒，属于西区的有气派的大教堂， 地方检察官说。嗯，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斯诺克在哪儿呢？老探长说，他今天早上离开本市了，我也不晓得他究竟到哪儿去了。我已经派托马斯去搞一张搜查证了，我们不能干等着斯诺克回来，我决心要搜一搜他那所位于卡基斯家隔壁的空房子了。佩伯解释说，地方检察官知道吗，探长有个想法，认为格里莫肖的尸体在葬礼之后埋进卡基斯棺材之前，可能一直藏匿在诺克斯的那座空房子里。想得对，老兄。不管怎么说，佩伯继续讲下去说，诺克斯的秘书坚决不肯透露这位大亨的行踪，所以我们必须搞到搜查证才行。探长发表自己的见解说，这也可能并不重要，可是我得削尖脑袋，总不能白白的放过任何机会。艾勒里咯咯的笑了起来，真的，这真是绝妙的行动准则。他的父亲绷紧了脸，非常沉郁，不以为然地望着他说，你自以为很了不起吧？好吧，诸位，请注意，关于那所空房子，我们还存在一个问题，我们至今还摸不透格林穆肖是什么时候被干掉的，究竟死了有多久，反正尸体解剖总能够得出一个准确的结论来。从目前来讲，我们只能立足于推算，假定卡基斯死在格里姆肖被杀以前吧，那就肯定意味着，从我们发现尸体的地点来考虑，凶手是事先计划好要把格里姆肖埋藏到卡基斯的棺材里去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所空房子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啊，是凶手得以把格里姆肖的尸体保存到卡基斯下葬之后，然后再找机会利用已经下葬了的棺材。检察官桑布斯对此持有异议。对，不过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在没有尸体解剖报告的情况下，假定卡基斯是死在格里莫肖被杀以后，也是同样站得住脚的，这就意味着凶手事先无从预料卡基斯会突然死亡，也无法知道将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被害人埋进卡基斯的棺材，因此这个尸体必定藏在杀害的现场，而我们没有理由认定格里穆肖是在隔壁的空房子里被就地杀害的，所以无论如何，我认为不确定格里穆肖死了多久，那么随便我们怎么推断都是无济于事的。佩伯深思着，您的意思是假定格里穆肖被人勒死是在卡基斯死亡之前，那么他的尸体很可能就窝藏在被杀的现场，是吗？然后卡基斯死了，凶手灵机一动，觉得可以乘机把尸体埋进卡基斯的棺材，于是就把尸体拖到了墓地，也许是从第50次大街围墙的门进去的吧。 对，正是这样， 桑普森大声地说， 卡基斯隔壁的那所房子十之八九与本案无关，这样的猜测纯属捕风捉影。 艾勒里心平气和地说，也许并不完全是捕风捉影吧。另一方面，以我的预见，在座各位都无非是纸上谈兵而已，那么为什么不耐心地等尸体解剖报告出来再说呢？探长大发牢骚， 等等等，我们都等老了。 白勒里嘻嘻地笑着说，要相信 乔叟的说法，那么您的年龄正在大有可为之时啊，父亲大人，您还记得那篇《秦鸟对白》是怎么说的吗？啊，人们说得好啊，正是从这老天老土上，年年能够长出新苗和新骨来。 北部，还有别的事吗？ 桑伯森大喝了一声，他根本不把艾德里放在眼里。 还有一点琐碎的公事，美丽盘问了一位卡基斯家和墓地对接的百货商场的看门人，这个人整天站在第54大街的商场入口处。威利又盘问了执勤的警察，但是这两个人都说，自从葬礼之后从来没有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到有什么可疑的迹象。那个警察夜间巡逻的时候也没有看到任何迹象，不过他承认这个尸体有可能是在他不注意的时候拖进墓地去的。至于百货商场，夜里是没有人在那个可以望见墓地的位置上值班的，守夜的人通宵都待在屋子里，您瞧情况就是这样。 探长瘦小的身子跌坐在壁炉前的椅子里，他烤着火自言自语地说，空话连篇，傻坐着，哦，真要把我给逼疯了。 埃勒里自言自语地说， 哦，我又要引经据典啊。探长哼哼唧唧地说，住口，这是我的报应，把儿子送进大学，他竟然对我咬文嚼字。 嗯，你说那句话什么意思啊？ 艾勒里嘻嘻笑着说，我要说是忍耐是苦的，但它的果实却是甜美的。对，这句话是一只青蛙说的。 什么？青蛙？ 桑伯森不耐烦地说，哈哈，他又在开玩笑了，他大概是指一个法国人，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卢梭讲的吧。艾勒里兴致勃勃地说，哦，看样子桑伯森呐，你有时候往往会语出惊人呐，你很有学问。第二天早晨，星期六，那是一个十月的晴天，风和日丽。探长消沉的情绪振作了一些，而使他振奋的直接原因就是，塞米尔·普拉蒂医生亲自交来了卡基斯和被杀者的两份尸体解剖报告。地方检察官桑普森由于检查署里有事需要亲自处理，无法分身，只好委派他的副手佩伯到警察总部的探长办公室来。布劳迪医生衔着当天的第一根雪茄烟晃晃悠悠地进来的时候，他发现探长、佩伯、威利警官以及那位望眼欲穿的埃德里都正在等着他呢。瘦高个儿的普劳迪医生跌坐在房间里最舒服的一张椅子上，带着一种玩世不恭、从容不迫的神态。他说，大概你们想要弄清楚葛基斯那个死鬼的问题吧，这里一切都正常，贝洛斯特医生的证明完全属实，没有耍什么花招，死者的心脏出了毛病，一口气上不来就憋死了。 没有一点毒药的痕迹吗？ 一点都没有。没有，很正常。 至于说那第二个死鬼嘛， 普劳迪医生使劲咬了咬牙，一切迹象表明他是死在卡基斯之前的。哦，那说来可就话有点长了。嗯，他咧着嘴笑了笑， 有多种可能性，下准确的结论是要冒几分风险的。 尸体热量的消失距离现在还不算太久，但是根据尸体的肌肉变化以及全部转为青灰色的情况，我们又有了另外的看法。由于化学和细菌作用而在身体表面和腹部中央造成的青斑已经十分明显了，无论是内部或外部的青灰色腐烂斑块的数量和位置都说明到昨天为止已然有七天的间隔了。紧压的气体从口鼻中挖出的粘液，器官内部的腐烂，还有肠道和脾胃里的某些迹象，全部显示了七天的期限。皮肤紧绷，但是在最膨胀的部位腹部已经开始松弛了。臭气比重减轻，对，我可以说阿尔伯特·格里姆小先生是在昨天上午开棺之前的六天半前被杀害的。探长说， 换句话说，格林姆肖在某处被人勒死，是在半夜里，上星期五的深夜，或者上星期六的黎明。 对，我还得说，根据一切迹象来看，腐烂的自然过程稍微有所迟缓。推想起来，这尸体在埋进卡奇斯棺材之前，必定是放在一个空气稀少的干燥的地方。 艾勒里显得伤感起来。哦，真不痛快呀，无人不晓的灵魂竟然寄居在一个十分靠不住的臭皮囊里。普拉德医生饶有兴趣。 哦，你的意思是说哭求来得如此之快吗？好吧，我有一言奉告，当能解你之仇，扶你的子宫往往在死后七个月还能保持完整无损呢。 如果你以为这就可以一语解愁的话，探长迫不及待地说，格里姆肖是被人勒死的，医生对于这一点没有问题了 吧？毫无疑问，是有人徒手掐死了他，一望便知是被人用手掐死的。 医生，埃勒里在椅子里向后靠了靠，懒洋洋地吸着烟说， 我交给你的变质水的取样，你化验出什么来了吗？ 哦，那个嘛，朱莉法医露出了不耐烦的神色， 在一般的硬水里普遍存在着某种盐分，主要是钙盐，这你总知道吧？你也知道我们的食用水都是硬水，再说煮沸会使盐分沉淀，通过化学分析很容易就能根据沉淀物来确定水曾煮沸与否。我可以断定，你交给我的取样表明那个绿湖的变质水曾经煮沸过，而且在圆湖的水烧开之后没有再掺入不开的水。 艾勒迪低声说，多谢你的科学头脑了，医生。 医生说，好了，还有什么事？ 探长说， 没有了，万分感谢医生。 普拉蒂医生像眼镜蛇似的舒展开身子，慢慢地走出了探长的办公室。 探长轻快地搓着两只手开始说话了， 好，现在开始着手研究了，我看可以了。 说着他打开了笔记本。 弗里兰这个家伙，那个荷兰老头，他的魁北克之行，有铁路人员、火车的票根，有旅馆的记录，还有离去的时间，都可以证明。至于基梅特利奥斯·卡基斯，整天都在贝洛斯医生的诊所，那是上个星期六。卡基斯家的指纹报告没有 有查出名堂。书房的书桌上除了一大堆别人的指纹外，还发现有格里姆晓的指纹。看来屋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曾先后，尤其是在最初寻找遗嘱的那一阵子，用手在书桌上摁过。棺材上的指纹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模糊和清晰的指纹不计其数。但是当棺材停放在客厅里的时候，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在棺材的周围，因此无法辨认出任何值得追查深挖的指纹来。 喂，托马斯，皮加特在百利公司查问出什么吗？ 警员威力回答说，一切都核对过了，皮格特找到了那个记录电话订货的职员。职员说是卡基斯亲自打的电话，对，他认准了是卡基斯本人，因为他说以前他们之间曾经多次通过电话。上星期六早晨打电话来订购半搭红色云纹领带，时间也核实过来了，订货的品种也核实过了，百利公司送货员的收据上有收货人威克斯的亲笔签名，一切都正常。探长刻薄地对他的儿子艾勒里说，怎么样啊？这回你该满意了吧？虽然是我说了算，佩伯说。 警官，关于那所房子有什么情况吗？搜查完了吗？ 探长无端地发了声牢骚。哦，真没劲啊。威利用低沉的声调说，搜查证倒是搞到了，但是咱们的那位丽塔报告说，把那个地方搜查一遍之后什么也没有发现，那个地方全都搬空了，除了底层有一只破旧的大箱子，没有别的家具。丽特说那里面一无所有。埃勒里自言自语，并在烟气腾腾中眨了眨眼睛。丽特，探长说， 那么现在，一面说一面捡起了另一张纸，再谈谈格里姆晓这个人吧。 佩伯说，好啊，地方检察官特别吩咐啊，问问你们在这个人的身上挖出了什么材料。 挖出了很多材料，他从辛格监狱获释是在被杀害之前的星期二，也就是9月28日，他还没有来得及改邪归正呢。你知道他因为伪造假货的罪名而连续坐了5年牢，他犯罪3年之后才被关进了监狱，因为在此之前他没有被逮捕。早期档案表明他在15年前曾坐过2年牢，罪名是图谋偷窃芝加哥博物馆的一幅藏画未遂，他原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佩伯说，这正是我上次话里的含义。当时我讲，伪造假货，呵呵，只不过是他的特长之一罢了。 艾勒里竖起了耳朵。博物馆的窃贼， 哈，这难道是无巧不成书吗？在我们的手头，一个是艺术品的巨商，一个是博物馆的小偷。 其中确实蹊跷啊。 所有的线索已经全部呈现在你的眼前，真相就要揭晓。祝狩猎愉快。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